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我们有决定，我们要学自净，然后配合跟我们的修行渐渐，因为我们要发智慧，智慧就是看供养的真相，从不供养的角度，对不对？我们应该这样修，这是其实佛法的意思，这是言行的意思。那这个真相我们叫自心，friendliness。 我们有开始看，可以用很多很多不同人的角度来看，从处理心的角度，从人的角度，对不对？从不承认的角度来看，还有别的角度很多很多，比方说大般涅槃经，也在慧眼法师的大乘藏地，你们可以看到，其实metta， 自心就是来对治贪欲，也有这个角度可以看，也在我已经提到那个慧眼法师，是依照慧眼法师也修自心观，就是来对治一正见，很多不同样的角度，不正见当然跟贪欲有关系，那现在我们要讨论怎么自心的修行变成心的解脱，自心的修行在佛教的传统里面也叫心解脱，citta vimoksha。 那citta vimoksha， 第一citta vimoksha 的意思是从什么citta vimoksha， 从什么解脱，从尘恨解脱，这是很些的看法。不过在观的方法里面，修自心观就是解脱所有的烦恼，成罗汉，从菩萨道的角度来看，就是成佛，加在罗汉的修行的过程，加进入的道理，那变成成佛。我们要看那些不同样的角度来配合他们在一起，那来能够这样做，还是我们的好的勇气，就是自净。在南传佛教，自净是属于好像般若波罗蜜心经最流行的一个，还是金刚经，大家都知道，南传佛教的居士知道，法师每个机会都会诵，早课会诵，晚课会诵，如果家人请法师讲东供养，那也法师会诵， 意思是送这个资金，那就区分改变，怎么区分改变？那大家可以看到一种自在，爱的意思，没有烦恼的爱的意思就是自在，因为我们不够用这个没有烦恼的爱，所以我们不自在。什么叫做自在？我们已经有地道可以好像生气，不过没有真的生气，生气而不起烦恼，这是自在。好像执着而不执着，菩萨道也是什么？用众生的颠倒来领导众生到没有颠倒的境界，这也是自性清醒。你爱众生，你要用他们的颠倒来领导他们到智慧。颠倒就是无明的意思。所以有爱呢，也有可以修到无畏 fearlessness 的意思。所以到处没有障碍。我们现在有障碍，因为我们的心没有拉开。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那在佛教的传统里面，在特别在南传佛教，自性观是心的解脱，因为修自性观也可以成罗汉。来能够成罗汉，要修三中学，对不对？哪一个三中学？戒学、定学、慧学，对不对？那这个资金里面有三中学，如果他们变成圆满，那变成罗汉无学，从三中学变成无学。无学因为有无解脱身，解解脱身，定解脱身，慧解脱身，解脱身，解脱之身，所以变成罗汉。那罗汉没有烦恼，这是人的心的解脱。心的解脱有两种，大家知道。般若解脱跟定解脱，对不对？般若解脱好像舍利弗，定解脱好像摩诃法师，看我们强调什么，神通还是智慧？神通就是定的自在。那这个资金也有三个部分，说明我们所需要的戒来得到解脱。戒在这里是代表功德，戒就是功德，真的戒的意思就是功德。修戒就是修功德，所有的功德都是靠三根，不贪、不嗔、 组织，那那些功德，我们这里所有的功德，在持经也是跟不单不嗔不痴有关系，这是戒。你减少你的贪嗔痴，那你是就是修戒。你征服你的贪贪嗔痴，那就是定，是建立清净化。那你处理所有的戒，所有的烦恼，那就是回学。那其实两三种学是一个过程，一定要了解。我们分开他们来了解他们为一个过程。如果没有分开，那我们没有办法修。四无量心也是一个过程，我们分开来了解，渐渐他们为一个过程。什么过程？解脱受的过程。四念处也是一个过程，我们分开身念处、受念处、心念处、法念处，来渐渐了解他们为一个过程，解脱的过程。那现在依照阿含经，阿含经是这样说明，即是如此也是这样说明。修自心观、悲心观、习心观、舍心观不够来解脱，不能够解脱用它们。为什么？因为所缘是众生。在阿含经里面，自心观的所缘只有一个，就是众生，没有提到别的所缘。北川就不一样，有提到不动扬的所缘，不过南传佛教只有一个所缘，阿含经有一个所缘，无量众生。那我们学佛，我们应该知道众生本来就不存在，对不对？我们思维众生，其实思维无因。众生是概念而已，不过这个概念在世间世俗地当然存在，在出世地不存在。来了解佛法，我们一定要了解世俗地跟舍利地，不然佛法没有什么意思。空没有什么意思，如果我们不了解舍利地跟世俗地。那因为众生是我们的烦恼的所缘，所以不能够用四无量心严格的说来解脱，来成罗汉。那怎么样？那哈利达瓦萨苏塔等等杂含经是说明，要在四无量心加四念处，要配合四无量心跟四念处，才能够用自心观等等来成罗汉，来处理所有的烦恼。那四念处的第一就是智慧，智慧在佛教叫做无我，所以在四无量心的修行要加一个无我的修行，就是四念处。什么是四念处？身无我、手无我、心无我、法无我。 那解脱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里面那个结穴、定穴跟回穴变成渐渐一体，这样能够解脱。在这个一体加十念处的修行、无我的修行，那可以用慈心观解脱。那依照我们的传统，也慈心观很多人佛灾的时候也有用慈心观来解脱。那这个慈心也就是说明与他有这个经也有故事，多半经有他的故事。这个故事叫利达那因因尼达那，在十二法里面也有一个尼达那，所有的佛讲的法有它的因缘，这个因缘叫尼达那。那所以来了解这个知经，也要了解它的尼达那，它的因缘。佛平常没有说法，如果没有适合的因缘，有适合的因缘，在佛可以应时说法，也说法随因缘，随我们众生的能力接受。我们比较中根，没有办法接受最深的法。那佛是用次第教，这个资金也有它的次第，也有它的因缘。那因缘是什么？简单的说，你们可以参考在那个南传佛教有一个库达嘎尼嘎呀，杂所有的不同样的法都放在一起，北传佛教没有，这个叫库达嘎，库达苏达嘎就是 mixture， 里面可以找到那个嘎尼亚。法祖经也是在库达嘎，苏达尼巴达也是在库达嘎，那些最重要的三藏经的部分，可以说最原始的是在库达嘎。北传佛教只有咱阿含经、中阿含经，对不对？真义阿含经、杂阿含经没有库达嘎，没有 mixture， 小部 ，好，可以翻译为小部。那这个经是在小部，它的注解也是在小部，那依照注解。以前佛在佛他接那个瓦萨雨季他就在萨瓦地，25个雨季佛就在萨瓦地，十位国，他特别喜欢那个阿那达宾迪嘎供养给他，那个杰达瓦那，我的地方在印度也叫杰达瓦那，同样的名字。那一个瓦萨有500新出家的比丘， 先出家的比丘，那切拉巴巴吉达，可以这样翻译：先出家的比丘，他们受戒以后，就有找到卡在萨巴蒂的附近，不太远，大概。两天的路，又找到一个很适合的地方，什么是适合的地方？有人供养，有森林，有很寂静的地方，没有外面的干扰，人家都帮他们忙，那里想，还有大树，所以他们在大树下，接毛灯，然后大树木在印度、在缅甸还现在他们相信在大树木谁住那些天人，我会给你们讲一些故事，我有自己做纪念，很有意思，在包可以，要不要听好故事的？哎呀，那太多好的故事呢，不会学很多。好，那我今天讲啊。我在包的时候，那个时候包不是很容易。我在的时候，他突然出版他的书呢，变成很有名，所以很有福报的人开始来供养。那包上师就决定我们要建禅堂，那个时候没有禅堂，只有小谷地，小小的临时的禅堂。这样那些比丘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比丘，大概不到50个啊，都可以在一起用功，早上晚上。那现在它开始变成有名了，我们建禅堂，很大的禅堂，所以他又邀请那个 bulldozer， 怎么说 bulldozer？ 嘎多嘎多，日本 Japanese bulldozer， 中文叫什么 bulldozer？ 铲土机， 挖土机，挖土机，嘎多。一个 Japanese 很大的，那个司机他就用那个挖土机干树跟动那些大石头，在我们下面在寺庙旁边要做那个空地。那也有一些大石头，它是用那个挖土机，那一天他来，他说，他告诉宝藏师，我不会做这个工作，他很怕，因为那些天人他们有和谐他，所以他拜拜，对不起，宝藏师，对不起，僧团，他很有信心，很客气的，他跌倒在宝藏师的那个脚下，哭，我不会做那些天人，他们有和谐吗？我不会干那些书，我不会做。那结果 宣布那些宝物的身段，我们都合起来，然后送那个嘎拉尼亚梅塔苏达，还送别的苏达做很多那些发挥，很长的时间，然后宝藏是在找别的司机呢，那然后 OK 了，就可以做那个。缅甸人、印度人很相信，很多人有看过，在书里面有那些天人，你看书他们会和谐你。连海尼，有那些故事，我最好不讲，有不少，在本身故事也有。那，那些比丘、五百比丘他们怎么做？他们接毛班，然后当然没有厕所那个时候，所以他们在树下做他们的方便，小便、大便。那些天人很神奇，那他们会钻他们的心砖，那很可怕的心砖，和谐他们，丢石头，破坏他们的毛板，那他们太巴就抱到沙巴地区看佛，他们告诉他们这个情况，他们抬巴回去，他们能够哪里去，那佛告诉他们没有更适合的地方，不可以找到，你们有找到最适合的地方，所以他教他们这个自信，你们要回去本来的地方，然后你们要挖，好像甘地挖什么甘地到处去挖那个挖都哭的，不是挖那个什么厕所，最简单的厕所，那他们也有挖，然后坐在那边不干扰那些天人。然后一直送这个资金，那结果那些天人保护他们，变成他们的朋友，那他们接下以后都接下的时候都很用功，那个天为那些天人保护他们，没有什么外面的干扰，都变成罗汉。那个时候他们很用功，不像我们现在。那好，这就是那个尼达那因缘，为什么他们能够用这个资金解脱？因为里面有结学、定学跟果学，那今天我们讲结学的部分，结学的部分，烦恼的过程，我不能，烦恼的过程也有，你比较不要这边做，你可以听好。后面大家可以听，对不对？哎呀，我怎么称呼你？ 谢谢。 April 来变成暖暖的， apron 油工很好。好，现在 apron 可以听吗？那烦恼解脱一个也是一个过程，烦恼也是一个过程，我们的生命也是一个过程，依照佛法我们的经验都是一个过程，一定要这样思维。如果了解就渐渐发智慧，其实跟中国哲学也有关系，我们是学什么一经经，对对，都是在过程变化，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时间的经验都是一个过程，如果我们了解这个过程，就对究竟法不会误会。现在那些西方宗教比较容易对究竟法误会，因为没有这个道理不是很清楚，时间法是一个过程而已，不能够抓，过程是过程，因为不能够抓。你说抓不是过程，不是你的概念，对不对？概念可以抓，过程不能够抓，对不对？哎呀，那烦恼是什么过程？你们有没有学？清净道论是说明什么过程？解学的过程、定学的过程跟回学的过程。净学能够处理烦恼者，叫达安噶巴哈那。解学能够处理烦恼有鼻之观，鼻不是这个鼻，是那个知跟彼，知，彼之断，这是解学。因为你学自性观，你就处理平衡，对不对？你是学不净观，你处理单一，这个叫彼之。你是修阿那巴那念，你处理多多熏，这个叫鼻之短。鼻之短不是短耳朵，就是挑舌，那丁学处理烦恼的过程叫什么？叫真夫，真夫而断 ，suppress。那回学所断烦恼，就是断而断，完全断。有没有听过小调皮的孩子的故事？没有？有，我有讲，对不对？在发音时我有讲调皮孩子的故事，不记得？还是没有讲？这是我的老师在斯里兰卡最喜欢的故事，在中介里面有，有没有听过？要不要听故事？好不好？ 讲这个故事会记得我的老师，他一直喜欢讲，调皮孩子怎么样？有没有看过调皮孩子？怎么样？他看蜘蛛大，看青蛙大，看那个苍蝇抓放在那个蜘蛛的碗里面，然后他看蜘蛛怎么抓他。有没有看过这种调皮的孩子？没有，那个好，我有，我有。那个调皮的孩子，他注意学，对不对？注意学，不去学校，叫注意学，对不对？ 逃学， 逃学。我有看过注意学，有一个四跟那个三个有 错学， 不是注意学，错学。有没有看过台湾有没有这种错学的调皮的孩子？辍学， 错，可是要卷舌，一样的发音，可是啊，错是不卷舌， okay. 这个是错要卷舌。 那个辍学。他就去，不去上学，去家家，家家哪里？家家到森林，那森林里面很多众生，对不对？那他看什么？有棍子打，然后他得到草地，森林里面有草地。那个热带森林里面草地有什么蚂蚁窝，白色的蚂蚁，它们做很大的蚂蚁窝，那么比我还高，没有，应该台湾也有那些，没有，所以那个很普遍，很高的。那里面有好像隧道，有没有？那个隧道里面谁喜欢睡觉？ 蛇是 哪个蛇？眼睛是很危险。有没有看过 April？ 哎呀，我看过好多，台湾也有。台湾有看过，印度有看过，它会动很快，而且它很好看，很美丽，非常美丽。它很长寿，因为它不见面。那个眼睛是睡觉在那个隧道里面，结果这个调皮的小孩拿棍子干扰那些白蚂蚁，杀他们，那眼睛是怎么样？起来，现在调皮孩子不聪明，继续这样做，那眼睛是出来， 可以打他，对不对？如果他很去面对他不是，如果他受苦不是，不可思议的苦，很痛苦，眼睛是，多半都是死了。那这也是代表烦恼的过程。如果你是修戒学，那个眼睛是可以起来，不过它不会打，为什么？因为你是修鼻子，鼻子短，鼻子短，你生气，你是修自心观，你想自心观，你有贪欲，你是修不净观，这是鼻子暗。不过还没有得到三昧，不过当你了解贪欲是因为你思维美丽的所缘，所以你开始思维不美丽的所缘，那贪欲变成柔，所以虽然心里面还有烦恼，那个烦恼不会外面，不会杀生，不会偷东西，你们有时候接，不会邪淫，因为你修鼻子短。不过还是心会有那些烦恼，虽然你不杀生，你还是想杀生，你生气很厉害，因为鼻子短的力量不是很大。不过你没有办法征服你的思想，不善业的思想。不过你征服你的行为，不善行为，所以不继续手机不善业。不过心还是接学的力量不够强来征服。思想，不善的思想没有办法，所以还是想拿别人的东西。不过你不拿，因为你有戒，还是会想邪淫。不过你不做，因为你有戒，对不对？那更大的力量就是定，如定，那就没有烦恼。那这个叫征服而断，在定里面没有烦恼。不过你出定，如果所缘是时间的所缘，好像呼吸，好像不净观，那还是烦恼。束缚会出来，所以在定里面，眼睛是在，不过睡觉很舒服，不会起来，不过它还在。那后一些，你是有内观，那在。思维无常苦无我，那在那个蚂蚁窝就变成苦，没有烦恼。不过其实是一个过程，一定要这样了解：鼻子端、正负端跟端而端是一个过程。你不能够断而断，如果你没有先鼻子断跟正负断，不可能。 所以如果你有回血，那那些结血也变成解脱，所以有罗汉有解脱，你修回那定血也变成解脱，罗汉有定解脱，不过如果没有回，他们不会断而断烦恼。那现在因为时间跑得快，那我们看那个接的部分。那接的部分是说明怎么修鼻支端，修这个鼻支端，那执行观的障碍变成越来越弱，所以能够入定，入定以后，能够观，断而断烦恼，那什么功德、什么劫，我们要修来让执行观变成自然，如果能够修那些劫、那些功德，那执行观变成自然。那伽伽尼亚玛达布萨勒那扬当三当阿毗萨勒前，他们有翻译专一修三止，一大安相经，就是涅槃应当有，第一功德萨果，萨果叫做能干，他们翻译为有才能，能干跟才能差不多，那为什么第一功德如果要修执行观，为什么是能干？所以什么看法，有没有什么看法？第一功德能干，你们修誓言，哪一个誓言？愿没有什么？没有敌人，没有嗔恨，没有痛苦，快乐。如果不能干，那有什么效果？什么效果都没有。为什么？你修那些缘想别的东西，那不能干，没有办法，做不到。对不对？所以来能够解脱第一功德就是能干，你决定你要修行，那你真的修行，你决定你要修执行观，你真的执行观，你决定你要守戒，你真的守戒，这是能干。所以你要跟修行有两种，依照佛法，依照一切实体论，也是有，有依照真实作意，也依照身界作意，真实作意是如实观，身界作意不是如实观，虽然不是如实观，你还是对你对众生很有利益，众生你是为一切众生在快乐里面，不过他们没有快乐，不过因为你要你能干，所以你还是为他们在快乐里面，所以不会起烦恼，对不对？这个叫身皆主义，清楚。 我都看我好像不是很清楚哪里有问题。有身界作意，有真实作意。真实作意平常是有观，身界作意多半是有知。如果你变成专家，直观的专家呢？想法知变成解脱的境界，观变成解脱的方便。不过来初学者，如果还没有深入修行，那你是靠身皆作意才能够修真实作意，对不对？第一能干，就是你能够修身皆作意，你决定我快乐了，你就快乐。为什么？因为你这样决定，虽然你决定一切众生快乐，那你是为一切众生快乐，你不管他们快乐不快乐，因为你这样决定，你这样思维，对不对？如果你有这种力量，这是不可思议的力量，所以戒心非常重要。在修行的过程，没有戒心，你什么都不会修。在本身故事有好多好多故事是说明佛陀的不可思议的决心。现在我不讲故事，不然我们明天可能讲一些本身故事。那修行是靠两种作意，很多很多种作意，不过在多种作意里面，重要是真实作意、神界作意。即使如也有。那这个伟大是神界作意，为什么众生不快乐？你愿他们快乐，他们还是会不快乐。不过你不管快乐不快乐，因为你利益自己，利益他们，所以你是为他们在快乐里面，对不对？这是神界主义。所以你愿自己快乐，你就变成快乐。虽然你很多烦恼，你有多多学自性观，在家里先生骂你，太太骂你，孩子做不合理的事情，你决定我在快乐里面，那你在快乐里面，那他们就受影响，对不对？那很有用。我的老师在斯里兰卡，他特别是用功修自性观，一直常念自性观。在我们的阿罗涅那些猴子吵架打仗，猴子很会打仗，咬相互相咬流血。有的时候他们来我的毛班，都流血，这里这里这里大肠很厉害，没有看过。 哎呀，大声音很吵，在森林里面然后我们的老师如慈心经叮，那一段时间以后都变成安静。这是身间注意的力量，你愿他们没有度过有快乐，回首冥想，我自己有做一些经验啊，猴子对我要跟他走，因为他要偷我的东西，他要攻击我，那我就要咬我，我就有自信，那他就不要，然后变成好朋友。身阶注意，身阶修行很重要，所以第一功德就是能干，第二功德是在那些佛说地道的功德，我们需要来修自心观自在，只有一个功德，他地道两次，哪个功德？无住宿住城，他有反应怎么样？真知切真称，真称，真知，跟无住却宿住却，真知跟好真知，两次他说，为什么能干，所以能够真知；不能干，那就不会真知，对不对？他也有那些功德，有他的次第。在南传佛教，真知是属于那个静安的范围，静安的条件是你能够真知，很真知。那真知的想法就是弯曲，对不对？crooked。那在斯里兰卡，我们每天诵那个Metta Sutta， 也有好几种。一个 Metta 的意思就是不忘去，真知就是 Metta。在本身故事 Metta Anusamsa Sutta， 我们常常诵南传佛教，这里也有。七遍，因为不真实，所以能够七遍。每当如果是修真的爱，没有烦恼的爱，那就不会七遍自己，不会七遍他，对不对？那就是真知，因为你对自己真知，对别人真知，所以你很容易得到静安。没有静安，那你不会修定，对不对？ 所以在南传佛教有五个心说跟静安有关系，在五个人之间有兼职，有兼职，有柔软，这里也有那个柔软，有烟大，有事业，那些都跟有静不住，无住心说，在南传佛教他们变成独立的心说，都是跟静安的范围。北传佛教没有，南传在有，有身真知，也有心真知，两种真知，有身如如， 身真知， 身体的身，身真知，心真知，身精心精，身柔软心柔软，身练达心练达。然后身静不住，心静，都合起来十二种心说有跟静安有关系。阿毗达摩，阿毗达摩里面的不是在八经，那表示那个。阿毗达摩想一切是比如那么重视静安，为什么没有静安不会修知，不会修观，有静安那有那个其他的五个心所，有真知，有静不中，有烟大，有事业，有柔软，那在我们的功德里面差不多都有。那萨果无住劫数住劫，在所有的功德只有正知，他说两次数八处，数八处可能他有翻译真诚，不过苏瓦丘，苏瓦丘不是真诚，苏瓦丘是杜巴丘的想法。什么是杜巴丘？苏瓦丘的意思是，好听话，瓦丘是话。书是好，好听话，什么意思？读八丘很坚固，读八丘，有没有看过读八丘？白帝有没有读八丘？读八丘就是坚固，书八丘。可以听话，为什么很重要？多半众生都只喜欢很执着自己的看法，对不对？他们不会听别人讲话。如果你有能力听别人的话，那你就变成柔软，因为你没有能力听别人的话，你只要听你的自己的话，你连不让别人讲，你自己要讲，你自己以为你还重要，别的人你不要听，你不想他们的问题是重要，那只有你的问题是重要，对不对？这个都是独白丘。 那先方是诉我错的，能够好听众生的话，嗯，很有意思。嗯， 就是固 执。固执就是诉我错的。那他们翻译真诚，不过真诚其实不太一样，不太一样。这个翻译的不太好。你问他们怎么翻译？Easy to instruct, it's better.、Huh? Easy to instruct. Easy to instruct and 真诚不太一样，对不对？这个翻译的不好，那你们可以改善。 这个中文是从大正教里面出来的吗？这个中文还是 南传的？南传的，非传好像没有。 中文大正教没有的， 非传的大藏经好像没有。有南传的在用。 哦， 他们问题是他们在台湾翻译，在高雄。有一位老师叫什么老师，我认识他，哎呀，忘记了。他不是从巴黎翻译的，他是从日本话翻译的，所以很多错误。 台湾有一套南传的， 不过翻译的 不 好， 是 翻译的不好。重复应该翻译。现在有一些大陆人、香港人写巴黎文不错，可能未来可以翻译。那不是真诚，就是苏瓦丘的意思，是 easy to instruct 比较好。不过，痴痴的意思就是，easy to listen， easy to listen， easy to well。Listening well. 不但 easy to instruct, but listening well, 别人所讲的话，他不会，他尊敬别人的看法，不是马上批评他们，先好好听，就是这个意思，这是苏瓦丘。那因为他是 easy to listen to others， 所以他变成柔软，柔顺。他们翻译为 gentle， 木度就是柔软。也是属于静安的范围。你有静安，那你变成真知，你变成柔软，你变成舍业，你变成炼丹，你变成静不住，那你可以很容易入定。你修气功很容易修，对不对？因为它是柔软，柔软的。苏瓦丘叫什么？木都阿纳提玛尼，阿纳提玛尼就是 没有我慢，嗯，阿蒂玛呢叫做有生七中慢，在佛教，嗯，阿蒂玛呢是他相自己比别的众生高，嗯，这是阿蒂玛呢，超越高慢，嗯，阿蒂玛呢是高慢。所以他是，真知恒真知，他听别人的话，他是柔软，他没有高慢，就是这个意思。也有次第，嗯，因为他是柔软，所以他没有高慢。有高慢，那它变成很硬，对不对？没有高慢，所以不硬，柔软，都用它的次第。 是，对不起， 你 现在是在讲第几个问题？这里总共有七个问题。 哪里七个问题？ 这个慈心禅里面总共有七个问题，你这个后面翻译出来也是列出七个问题来。 哪一个七个问题？ 这个慈心禅。 七个问题，什么七个问题？ 就问不知道什么问了七个问题，这里面问了七个问题。 什么七个问题？ 但你翻译也翻得很 好。没错， 不是这个问题，不是这样的。 你哪说？ 我能说 自己。时间到了。 我们这个。 对呀，啊，你是讲什么？ santushti na nitu subhavo subhavo 的意思是 bharati 是带subhavo 容易带出家人如果他是知足那很他不变成负担为那些对象是五百比丘对不对如果出家人没有知足他要求越来越多那他变成在家人的负担那在家人很讨厌他对不对那苏帕罗这个翻译很多问题苏帕罗就是他不变成在家人的负担就是这个意思帕拉就是负担苏就是好不晓得为什么他们方面那么差easy to support 这是这个意思Apa kicho kicha 叫做活动Apa 小活动不要太多现在的人一直忙碌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叫 work alcoholic 有没有英文这种名称中文有没有相似的名称 work alcoholic 工作狂 可以这个惯犯的这个想 一个权这个王 惯这个好像王在后面 对 工作惯 工作狂 work alcohol 那你变成 work alcohol 为什么因为不安对不对那你心不安你怎么能够修没有烦恼的爱所以都有关系因为阿巴提丘因为不是工作完所以萨拉胡嘎乌蒂所以他的任务 duties 不会太重如果你的 duties 太重你一直在担心对不对你在担心你不会修没有烦恼的爱你回家担心你在上班担心哪里都担心因为你的工作的负担太重任务太大所以一直在担心有没有道理萨拉胡嘎乌蒂三丁德留那这是在所有的功德这个功德是重要的三丁德留叫做他的根基金那怎么翻译Drunken his senses 中文怎么翻译六根金手间最好六根基金比较好 即使佛是说明六根基金为解脱，所以解学以如果有智慧变成解脱。有没有听过那个大海经？杂海经、大海经，我告诉你们诸比丘，这个眼睛是大海，有没有听过？在杂海经六处部分里面有诸比丘，这个眼根眼睛是大海，在亚萨如波摩耶维嘎，在这个大海里面，眼色是它的蓝，大海的蓝。如果能够认那个大海里面的颜色的蓝， 蓝， 那可以渡这个大海。同样的道理，诸比丘这个耳朵是大海，如果在耳朵里面能够认什么蓝？ 蓝 什么蓝？声音的蓝，那可以渡那个耳朵的大海。同样的道理，鼻子是都生根跟一根，一根诸比丘是大海。如果在这个大海里面能够人发的蓝，不是哇这个蓝，那就可以渡这个新的大海。那今天到这里为止，我们回想，明天我们就继续修心的讲这个资金，那些功德非常重要。如果要修爱戒律，那我们一定需要它们。那其实如果有智慧，那戒学也就变成解脱的一面。为什么我们有听过？如果能够度心大海里面的法蓝，那解脱了变成罗汉。所以我们有讲过，在执行的过程最重要的法就是忍，因为忍所以根变成寂静，因为不能够忍，所以根不寂静，因为根不寂静没有静安，因为没有静安没有办法寻成观。那我们回向愿慈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一众生皆空成佛道。那巴黎里面也有那边阿嘎萨布达查布曼塔德瓦纳嘎玛伊迪卡穆曼塔曼诺迪多阿吉拉玛卡迪罗卡萨萨阿嘎萨布达查布曼塔Deva, Naga, Mahitika, Punyanta, Manumoditva, Chiramakantu Desana. Aka, Sapta, Chabumata, Deva, Naga, Mahitika, Punyanta, Manumoditva, Chiramakantu, Tuvampara. Eta, Vata, Chame, Sampada, Punya Sampada, sabbe deva anumodanto sama sampati sinya eta vata chame sambata kama sambata sabbe bhuta anumod sabbe eta vata chame sambata kama sabbe bhuta anumodanto sama sampati sinya eta vata chame sambata sabbe satta anumodanta sama sampati siddhiya sadhu sadhu sadhu sadhu sadhu sadhu sadhu sadhu sadhu sadhu sadhu sadhu sadhu sadhu sadhu sadhu sadhu sadhu sadhu sadhu sadhu sadhu sadhu sadhu sadhu sadhu sadhu sadhu sadhu sadhu sadhu sadhu sadhu sadhu sadhu sadhu sadhu sadhu sadhu sadhu大家喜欢 ，April 很喜欢，悠悠为慈心观的悠悠。 师父，你是先讲那个慈心经，然后再来讲这个修练习慈心的。 这个最后我们讲那个比较跟菩萨道啊，再会讲那些啊，现在。讲基本的自性观，依照阿含经，依照清净道论。 那他这个经是从哪里出来？从 这是从大藏经里被创的大藏，这是罗什。 罗什。 罗什。 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参发要解。我有翻译成英文，不过我的英文不是很好，中文也不是很好，啊，还是我做，因为我有兴趣。Okay.